很多考生呢，对于自己的分数和排位能被哪所学校或者是专业录取特别的关心，所以本场咨询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最多渠道、最直达的院校咨询机会。那么今天很多高校的招办主任呢，都是亲自的来到了高招咨询会的现场，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比如今天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展位上，就围满了来咨询的家长和考生。二外招办主任吴伟告诉我，整个一上午他都在不间断的为考生和家长进行答疑。他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啊，让学生和高校能有零距离的接触机会。那么同时对于高校来讲呢，能够更好的了解考生以及家长的需求。那么今天现场呢，也是很多家长带着考生一块过来的。家长普遍反映说，通过咨询会面对面和高校进行沟通，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各大院校的细节，而往往这些细节都是在招生简章里容易忽略的。那么今天的咨询会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在公安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设置了三场讲座，专家进行招生政策解读以及考后升学规划的多样化指导，场场爆满。就在今天讲座现场上，我遇到了一位女同学，之前来的时候呢，对于这个高校的专业报考呢，还是一头雾水。但是通过今天讲座上专家的分析指导以及一对一的咨询，在会后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分数划定一所理想的院校还有专业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结果，也是本次我们举办咨询会的初衷。那么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和家长呢，本次咨询会我们也是通过公安大学协调了3000个车位全满。另外很多家长呢会选择乘坐地铁等交通工具出行，我们也安排了免费的摆渡车，每隔半个小时连续的从地铁到学校数十趟的接送。另外在今天现场您会看到来自公安大学150名本科到研究生学历的预备警察，他们呢都是作为志愿者来维护治安的，还有专业的安保人员保障大家的安全。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炎热，现场我们也免费为大家发放了扇子、饮用水防暑降温，同时还安排了医疗组人员随时待命，全方位的服务为考生及家长保驾护航。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高招咨询会的现场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晴天。那么在明天我们推出的微信当中，大家也会详细的看到这一次咨询会的情况哈、各高校参与的这个火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今天上午10点半呢，伴随着考点铃声的响起，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这也是本市新中考改革实施以来的首次亮相。今年的中考语文试题取消了小作文、大作文实行二选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连线北京教科院金教研中心的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特级教师王彤燕老师。王老师你好。 您好，主持人。 好，那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上午结束的这个中考语文科目，它的这个今年这一次做这一次语文科目的特点。 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试题呀、应该说，拿到试卷以后呢，真是让我们感觉到眼前一亮。它既能够把学生的这个语文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考察出来，同时它更能够引导着就是学生。他在做这儿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学生这个自我的成长和祖国的这种文化历史和实干结合起来，真的对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呢，起到这样一种帮助作用。我觉得呢，这份试卷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映入眼帘的是他所选用的那些材料，比如说他的这些材料的这种选用，我们在阅读起来呢，都可以感受到。它能够真正的起到一种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能够焕发学生那种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感。比如说他在命题的这个材料选择上呢，选用了基础运用那个板块，选取了这个人民纪念碑的这个题词和碑文，看到以后就可以突出这个人民这个学生对于人民英雄的这样一种敬意和缅怀，我觉得对学生树立这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具有这种积极的导向作用。再比如说这个文言文的考察，它选取的是3段进行一个比较阅读的这样一个文字，比如说《出师表》，比如说《魏征传》，还有岳飞所写的这个《五岳词盟记》节选，那就是从这样的3个节选当中，学生通过比较阅读，他能够去体会为国尽忠这种传统美德在不同人物身上的这种具体体现。再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作文题二选一，其中的一个题目一，它就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历史，关注中国的优秀传统的文化， 而且呢，这种题目的设置让学生有的可说，有的可写，真是把学生的这种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当中所获得的这种个性化的见解和感悟呢，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题目把它呈现出来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凸显的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今年的试题呢，它特别尤其凸显对语文学科的这种语言实践能力的这样一种考察。尽管在试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对基础的考察真是占了绝大部分，比如说它会涉及到对于字词句修辞标点等等这些基础知识的考察，但是这些知识的考察呢，它又不是一种静态的考察。试卷当中呢，它设置了圆明园举办的一个主题活动，它采用这种阅读景观牌、修改发言稿、观看雨果的信和欣赏纪念邮票等等这样的这种试题的情境，在这样一种情境当中来考察学生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一种实际的能力。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今年的试卷呢，它特别关注对于学生的这种积累的考察。我所说的这个积累呢，不是指的死记硬背，而是说整个的试题能够引导学生把他们平时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和能力呈现出来，把他们平日学习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迁移过来，把前一阶段9年这样的一个在校的义务教育阶段所学习沉淀下来的这种情感认识和价值观呢，也都表现出来了。例如说在古诗文的背诵默写、阅读和写作的这种基本能力的考察上，以及呢一些文学常识、文化常识等等，这些都属于最最基础的内容。另外呢，今年在试题当中呢，增加了这个古诗词的阅读，这是今年第一次进入试卷的这么一个板块，重点考察了学生对于古诗内容的理解，以及与这首诗相关内容的这样一种积累。再有，我觉得在今年的这种作文的设置上呢，也特别强调和学生的生活的一种紧密的结合，强调学生要表达一种真情实感。今年的作文呢，同样像往年一样，还是二选一。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道作文题呢，它对于日常的这种写作训练的这种导向啊，非常的清晰，引导着老师们，引导着今后的学生要特别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要关注社会实践活动，关注传统文化的落实，这种落实，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真正让学生去感受生活，探寻生活。再有题目二呢，关注学生的这种联想和想象力的一种保护和训练。从上述整体的这样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今年的中考试题呢，无论是从整卷的这种育人功能，还有学生的这种能力的表现，以及对于文化的承载，还是说对于学生的这样把自己前边的9年义务教育所学习的一个成果都呈现出来，我觉得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在呈现方面起到了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王老师。继续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当下电子阅读盛行，但是手捧一份报纸或图书还是很多人所青睐的。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北京文化发展报告 2017-2018》。调查显示，北京市2016-2017年度人均纸质阅读呈现增长趋势。北京市居民2016-2017年度的纸质阅读率达到 81.02%，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8.8 个点，另外数字阅读率达到 83.98%，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8.2 个百分点。超过 60% 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选择读物的时候最重视的因素，第一是提高个人修养，第二是对工作学习有帮助。这些内容偏好反映了北京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阅读需要，包括借鉴性阅读、欣赏性阅读、实用性阅读、研究性阅读等多样性的需求。 昨天上午，第七届兰亭杯北京中小学书法大赛颁奖仪式及获奖作品在中关村第三小学举行。本届大赛主题为传承中华文化，放飞青春梦想，旨在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共收到中小学生书画作品20000多件。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布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限量值的公告。依据公告，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当中镉的限量值为每公斤 0.06 毫克。据了解，这是中国首次对婴幼儿辅食中的镉限量提出要求。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的烤炉模式已经开启，下周二到周六将出现持续高温，35到36度的最高气温交替，一直到下周日7月1号京城的白天最高气温才会跌到32度，高温天气缓解。明天下午到夜间，京城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可能会对交通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大家防雨防雷电，特别要提示中考考生和家长，尤其要提前准备。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轮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就志愿填报问题来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这个沟通和咨询。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这一期节目，也可以把您的一些困惑啊，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关于将来孩子的发展方向的，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还是跟高考跟志愿填报相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来自金华学校的廖中阳校长和赵红凯校长。 主持人好， 廖校长好。 主持人好，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有关志愿填报的这个情况问题了啊。那么刚才呢，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另位主持人秦天呢，也刚刚给大家汇报了一下今天上午我们举办的这场高招咨询会的情况，可以说呢是相当的火爆，这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们现在对于志愿填报应该是头等大事哈，但是也确实会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到底应该如何填报，都已经知道分了，那我们这个分数啊出来了之后怎么样来填，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同时可能对于未来孩子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家长也要做一个决策了，因为志愿填报填下去可能就预示着孩子将来的一个方向发展就业等等哈，更多相关的问题，可能是有些分高的还好吧，是不是赵校还能好填一点，是不是？但是呢有一些边缘啊等等哈，像一本边缘呢，二本线上啊什么的，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度。那么在今天的高招咨询会上呢，也确实体会到了哈家长的这些困惑还有烦恼。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一一的来解读一下哈。先来看一看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接待的这个咨询当中哈，赵校觉得我们的家长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误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也看一看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这些家长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好，就目前来说接到的家长咨询过程当中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家长还说关心说我这样一个分数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 对， 这是最样的最直观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对， 其实在这儿呢我们首先就要澄清一下，我们拿到这个分数了，其实分数呢对于我们来说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位次，高考的位次。 位次。 因为每年这个分数呢它是由难度啊等等的题型啊等等这会受到波动影响的。这个不是特别相对来说准确的一个数据。更准确的一个数据呢我们是提醒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位次。 也就是我们平常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排名。 对。 高校的排名。是这样吗？ 不是高校的排名， 是我们学生的自己的高考分数的排名。 一分一段表上。 对，一分一段表很清晰。 嗯。 对。 这是我们家长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关注的是分数，而应该关注的是位次。这是最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因为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分一段表，就对应你那个就可以找到呢？ 对，我们每个学生呢都会拿到自己分数之后呢，对应那个一分一段表，就会清晰的看到自己在全市的这个位次的排名。那么这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拿到今年的这个位次排名，去结合以前的这个经验，前两年的这个经验来填报今年这个高考志愿，这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对， 就是说我们拿到我们的分数，看到今年的位次，然后呢，再根据今年的这个位次去找到对应的学校，你想填报的这个学校，当年他考的那个分数，这个位次，然后呢，再对应是转换成那个分数，这样呢，我们的填报呢，相对来说才是比较准确的，而不是孤立的拿今年的分数去和去年的分数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肯定是不成的。 对。 好，这是大家可能存在的误区，第一多的是吧？ 对。 好。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高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术语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术语。 对，比如说像我们这里边的，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因为我们的不同的批次。在录取的过程当中，它有的是实行的平行志愿，有的呢是实行的这个顺序志愿。我们要关注到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哪个批次实行的是平行志愿？哪个批次实行的是顺序志愿？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些基本的概念术语了解不够的话，那么可能在我们的填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失误的地方。 对，那现在我们就是先不给大家展开说了啊，因为后面还有。但是呢，可以提醒大家，如果您对平行志愿、顺序志愿到现在还是懵的话呢，近几天25、26、27、28， 对 啊，建议大家还是听一听讲座去啊。 对，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然后在我们这个青云校区一层报告厅。都有这个讲座。但是因为这几天呢家长会来的比较多。所以希望呢家长来之前呢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50-7766。来预约一下我们的这个座位。 早约约不上明天约后天。 对，你看今天早上起来就家长就进不来了。 是。 进不来了以后其实还我觉得是挺对不起家长的，对吧？你这么热的天儿在外面等着。所以以后要再来的话先打个电话， 也免得您到时候白跑一趟啊，或者再得换时间什么的。 是。 所以我要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上，因为方便大家赶紧打电话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 对， 位次是大家要注意的，另外就是说一些必要的这个常识您得知道，是吧？这您才能填呢，是吧？接下来。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长们呢一定还要关注的一个什么，要认真阅读我们想要填报的学校的这个高考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 对，因为在招生简章当中呢，它比较详细的、比较准确的、详实的提供了这个所要报考院校的它一些信息政策，比如说今年的招生人数、招生专业以及招生的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像有的专业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等等，如果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些细节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专业呢，他就对身体上提出了要求，比如说像有的什么食品化工，他就要求我们的不能有色盲、色弱等等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的身体达不到他这样的要求，盲目的填报了，就有可能会出现退档的一些情况。 有没有家长跟您反映说这个招生简章我看不懂啊，或者是经常我看说这个15是什么意思，那个16是什么意思？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咱们招生简当中的这个信息呢是比较全的，各种信息都有。从咱们的院校代码开始。从最基本的一个院校代码开始，因为可能就有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有的学校它出现了两个代码，因为这两个代码呢是出现在了不同的批次。如果我们这两个代码没有看清楚的话，那么可能在批次上就会出现错误， 对， 填报出现错误。像这些细节的信息，比如像里边的一些特殊标记，一些特殊的标记，黑色的三角代表什么呀？黑色的方框代表什么呀？什么口语要求啊，什么身体要求啊，等等各方面的，一定要认真的把在。

我印象里头呢，那个年代的时候，最热门的专业前面都带国际两个字儿，国际经济啊、国际贸易啊、国际等等啊，最热门的专业呢叫这个国际政治， 对 啊，我记得这个北京四中啊，当时我们老校长教出来的第一任的这个状元啊，就是去了这个国际政治。后来的两个状元呢也都去了北大的国际政治。那现在呢大家如果看啊，国际政治明显的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专业了。 现在都是人工智能大数据。 现在最热的专业叫金融。家长好多家长就说，学生都说我孩子这分够不够报金融啊，我也不太明白这个为什么会这么火啊，可能是觉得这个专业呢以后挣钱比较容易，听了呢也比较高大上。但是反而呢像这样的专业呀、太火热了之后，第一个就是你考上也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呢以后这样的人才太多了，供过于求，你未必能够收获你想要的那种那个收益。你看最近现在这个也有很多说是学金融，实际上呢最后变成是卖小额贷款的，打个电话，先生您现在需要贷款吗，等等，这就没意义了。所以家长一定的心里自个儿有数，我到底我们家孩子能力哪方面比较突出，他凭这个能力呢能干点什么行呢，哪个行业里面可能都有，比方说这小孩说我沟通能力很强，我跟别人交往能力很强，那可能哪个行业里面都有这样的相应的岗位，比方说做这个经济管理沟通能力强当然有帮助，对吧，当老师也需要沟通能力强啊，但是这两个岗位明显的它不是一个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啊，那到底喜欢哪一种，到底哪一种最后你能干出点模样来，家长得好好的想一想， 对， 想不清楚这个呢填报志愿呢都我觉得那最后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我们所知曾经有这个家长比方说听到社会上有些热点，比方说这个精算专业风险管理与精算专业很热门。但是呢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孩子的数学基础跟不上最后毕业碰到了困难。我们也知道有些家长呢觉得学医比较热门想让孩子学医。结果明明是够了一个北京的211的成绩那年我记得有个小孩他够了这个咱们北工大的最低录取分数，结果最后呢去外地一个二本的医科学校报了一个专业临床医学，可能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孩子发展是很不利的，那这些都得家长弄清楚弄清楚。 好，这是关于呢这个我们刚才 我再补充一句，家长最容易吃亏的，真正让孩子吃亏的心理就是哎呀我这个分儿我可一分儿我都不想吃亏，他好像在分儿上不吃亏觉得我这分儿最好能报到那个最这个专业的这个最低录取分数能被这个专业录取最好，但是专业到底适合不适合孩子呢， 对 这个不可不查呀。 好，这是一点哈。那赵晓您还有什么补充的？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学校的时候呢好多家长呢比如说纠结于我到底是挑学校啊还是挑专业呀、对吧，我是一本院校一本压线，我是上个一本院校比较好呢我还是挑一个二本院校比较好呢等等这样的一些纠结性的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些问题啊根源都在于哪里呢？根源都在于我们家长我们同学们可能没有考虑的一个长远的发展的问题一个长远的发展问题。那么更多的呢我们还是希望呢我们同学们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的平台。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一本学校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重点考虑一些学校那么二本呢我们可能是相对来说侧重一下专业。 那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刘可欣的问题，就是请问上民办高校好还是直接上专科呢？我想就是跟您说的他那个分数 有可能是有一点囊中羞涩哈。 其实目前来说的就是民办高校和咱们这个专科相比呢，本质上呢，它相对来说专科呢，首先听起来好像学历比较低一些，对吧？但是民办高校呢，我们也有家长去担心，说这个跟咱们这个公办高校拿出的毕业证一样吗？等等，对吧？这样的毕业证拿出来，有没有人认可呢？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认为，不管是民办高校还是我们的专科，在这种情况之下，去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更多的是要靠孩子的这个长远发展，我们孩子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不能说绝对的是说专科就一定比那个本科要差，对吧？民办院校就一定比那个我们的公立公办学校要差，不能是绝对的这样去说的。民办院校当中我们也有些非常不错的学校，非常不错的专业，对吧？专科当中呢也有很不错的一些特别发展比较好的一些专业，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些专业。所以说呢，关键是看我们孩子们他们本身适合什么样的，能不能找到一个有利于他们长远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学校。 这个话题啊，我补充一下，就是家长一定想明白哈。好多家长其实今天上午做讲座的时候底下一交流，其实发现都没有 想明白， 就是为什么让孩子上这个大学，不上大学行不行？ 肯定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对吧？就你看啊，这个现在说一般家长让孩子上大学，有的时候呢想大家都上，孩子就得上。那以前呢，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还是说70年代出生的60年代出生的还是很多人没上大学？他没上大学不也行吗？对吧？那现在这些90年代出生的孩子2000年出生的孩子 就必须得上大学了呢，对吧？这里面大家想明白了以后啊，其实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现在必须得上大学？那是因为大家都上大学了，没有孩子不能上大学，尤其是在北京。都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你上个大专，你就很吃亏。我今天这个看到的消息，北京的这个公考，公务员考试。好像只有百分之几的比例是大专可以报考的。可能还更低。 就是说你会失去很多机会。 你会失去很多机会。或者说你之后你还要再花时间去专升本。一件以后一定会再耽误你时间耽误你精力的事。你为什么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孩子你还能把握的时候去把它搞定呢？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都上了大学的时候，你光上个大学可能还不行了。最近我也是做这方面有兴趣，也是家长们关心，我就琢磨了琢磨，我看到了好多啊，这个之前，就包括民国时期的，包括这个共和国咱们前期的一些广告，那里面要求呢，招聘的时候哈，要求高小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换句话说呢，之前当这个教育没有普及的时候，那些现在看起来很低的学历，都曾经是进入社会的敲门砖。 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嘛，就是高小，就像您说的， 对， 他还当了老师。 对，你看，那包括那个时候，咱们说，咱们有一个近代有一个著名的大学问家钱穆先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毕业，但是他也不妨碍他最后他能，成为大学教授，也能成为大学问家。 但是家长现在要想，现在如果可真的是 现在这样就不行了，现在这样就不行了。你现在普遍的学历都提高的时候，你光有个大学文凭，可能也不够了。家长们应该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第一学历。第一学历呢，就是这个本科学历，第一学历不会因为你后面的这个，硕士啊、博士啊这个学历而改变。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我印象里头有一个叫说这个本科毕业于西北某普通高校的一个小孩，毕业两年之后呢上了清华的硕士，你看这不挺好吗？结果毕业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说了 低学历， 要求本科和硕士 都是985和211的。啊，那等于清华这个硕士呢，跟他的普通高校的那个本科呢一匹配，还达不到要求。 人需要双清的。 对，尤其我去年还碰见一个我们单位自己的一个同事的亲戚， 嗯， 啊，去北京邮电大学面试研究生，笔试都过了啊。面试研究生的时候，邮电大学呢说，你的本科不是985的，虽然你的本科是211的，但是好像条件也差点。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学历呢，不仅仅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包括在升学的时候，现在都会成为一个啊有可能挑战。你就更不用说大专了， 嗯， 啊，那这个现在这个普及了，什么东西一普及，什么东西立刻就不值钱，就会有另外一个东西过来替代它，对吧？这个东西叫学历贬值， 嗯， 啊，那家长呢，如果不了解这个，像以前一样觉得孩子上个大学就可以松心了。那这个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嗯， 嗯。 那如果说刚才我们家长听了您这个介绍哈，自己的孩子这个分数又不是说特别的好的话， 对， 怎么办？我现在要不然只能上个专科，或者说我现在这个一本边缘，我即使上了，我可能将来工作呀什么的又不是特别好。 对， 那就说算了，那我明年再说吧。您建议吗？ 明年再说， 我再读一年， 再读一年， 嗯， 再读一年呢？我觉得这个有个条件哈， 嗯， 就是得孩子呢，得最好还是先啊，比方说找个老师，找个专家聊聊， 嗯，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你今年觉得你没考好，对吧？ 嗯， 啊，那你的没考好的原因在哪儿？ 嗯， 你清楚不清楚？ 嗯， 今天下午我就跟一个孩子聊，啊，我说你今天。你今年你觉得你没考好，你考的不理想，对吧？ 嗯， 那你失利的原因在哪儿？这孩子如果能分析得出来，那意味着他这个东西他能改。 嗯， 分析不出来呢，啊，那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分析出来。 嗯， 啊，你看咱们教育面对面的这个听众应该听过我说好多次了。 嗯， 就是关于我们2002年刚开始办复读班的那时候的一个故事。来了一个家长就问我们，你们能保证我们家孩子明年考上北大吗？ 嗯， 对吧？这话题其实很刁钻，不好回答。嗯，但是呢你还得跟他说。于是我们就给他分析啊，今年没考上北大，是吧？嗯，那就是有考北大的实力才问这个问题。有这个实力呢没考上原因在哪儿？清楚不清楚？是孩子自己学习上的习惯问题，是老师教授的内容的问题，还是家长指导方向的问题等等？到底 当时我生病了的问题是吧？ 哎，都有、 嗯， 对吧？你就有的时候千奇百怪，那， 嗯， 个什么什么什么打个车呀，然后就没赶上啊，等等，吃个药啊，他这个睡着了等等，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些问题能不能是可以改正的，对吧？哎，能改正，我觉得再来一次。也未尝不可呀， 嗯， 因为北京现在情况比较特殊，你考大学的时候吧，你好像咱们的录取的分数啊，录取的比例，包括题目的难度，应该说北京的小孩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嗯，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找工作的时候啊，那天我们参加一个其他单位的颁奖会啊，也是有100多人受奖吧。受奖之后呢，后来我就做个调查，我说这100多个这个单位的优秀分子啊，我说有几个是北京市户籍的，结果发现也不到1%。 嗯， 那换句话说， 嗯， 这个在工作场合的竞争，北京小孩是迎来了全中国啊 最优秀的 最有拼劲儿的孩子的竞争， 嗯， 啊，这是第一。另一个呢，公考。就是公务员考试，啊，因为啊，为什么那么多考研，那么人考公务员考试，也是因为毕业生的这个数量啊越来越多。我印象里头好像说，从2000年的100多万吧，已经到了2015年，有个2015年的数据是751万，增长了7倍啊，7.5倍。那好多说你没工作，工作压力不行，那考研吧，对吧？考了硕士以后不行，考博士是吧？考了博士以后不开玩笑，说考壮士是吧？考了壮士，考烈士是吧？反正一直就考。那这个要不然就考公务员。好，在考这个公务员的时候呢，据说公认的是北京的题目是最难的。 嗯， 嗯，那家长们现在与其让孩子以后呢，因为你毕竟上了大学以后总要进入社会吧，总要自食其力吧，你把那个关放在后面，还不如早点把它解决了算了。 好，这是呢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哈。那如果说现在犹豫不定哈，还不知道怎么样来把握了，那我建议呢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哈，赵校或者是廖校，或者是打电话啊去具体的咨询。每个孩子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可能量身定制一下会更比较好哈。我们节目呢可以时间有限哈，不能就每个特别个性的问题给大家做这个讲解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方面呢去听听讲座，另一方面对将来未来孩子的这个发展 对 如何来考虑哈，咨询一下专家的意见。400-650-7766我们推荐大家哈可以去咨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暖暖说看高校招生章程哈，有的学校对英语或数学有单科的要求，但是他只是写了是当年高考情况而定，没有写具体的分数，这个时候怎么看？赵校。 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如果我们看了招生建章之后呢，他这儿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的话，我建议大家呢，要打一下这个高校的招办的电话，咨询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呢，我们不能够盲目的去猜测，因为每个学校呢，它的具体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不一样哈。DY 想问一下，什么是模拟投档？对填报志愿有影响吗？这您得给他们说说吧。 好，所谓的模拟投档呢？就是在我们正式投档之前的一个模拟考试，这样呢，对于我们投档呢，投档完了之后，对自己的这个填报的一个学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初步的了解，看看这样的一个模拟投档呢，能否找到我们合适的院校，能否把我们的一个分数，就像刚才廖校说，好多家长关注，能否发挥到最大化等等，让自己这个分数不吃亏等等，它其实就是一个模拟的性质， 还有没有一种就是这个家长的考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每次投档不有一个模拟那个投档线吗？会对他是不是说对志愿填报会不会有影响？ 他那个应该是 跟他没有关系。 他那个应该是就是都没，其实这个你能不能报上一个学校吧，不仅仅是自个儿多少分，自个儿多少名，其实他是一个大家共同进行的一个博弈，比方某个专业可能去年没什么人上，大家可能都愿意把这个目标定到他这儿，对吧？去年你想有一年厦门大学那么好的大学在北京还征集志愿，对吧？那到第二年的时候这分儿腾 就 上 去 了。 对。 那去年有一年中山大学这个也是征集志愿。所以还是不能这么静态的去看待， 对， 一定知道这是跟别人呢是在竞争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所谓的这个预录也好，说模拟投档也好，那都是系统其实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什么误差，它是一个排除误差的过程，我觉得跟每个人的这个实际的录取关系不大， 好，那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就是说看了招生简章之后有哪些一报或不一报的专业，像马他说呢，他说北邮吧，比如说哈，色盲不能报的专业和不易报的专业有什么样的区别？不易报的专业报了以后有可能被录取吗？我觉得这是不是具体得去问北邮哈？ 对。 但是不是说如果人说这个专业这个不能报，你就不应、你就别报了呗，是不是？不易报也是劝你别报， 对， 不适宜报是吧？说的是啊， 不 易报， 对，不适宜报。所以我这上面，我觉得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哈，这个很有可能真的，如果是不行的话会被退档的。我觉得这个结果会很严重啊。 对，退档的话可就耽误一个批次了。 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是我感觉啊，我觉得最好这种就不要碰哈。 对， 这样可能更保险一点。刘云想问说，没有专业级差的学校如果被提档的话，那么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六个专业是不是可以不考虑这个按往年的分数高低来报，只按自己的喜好？ 咱们投档呢是只投档到学校，而不是投档的专业，那么具体到专业这儿呢，咱们有这么三种投档专业方式，一个是分数优先， 一个是志愿优先、 嗯、 还有就是专业极差、 嗯、 这种情况、 嗯、 所以说呢我们得具体关注一下他如果不是这种专业极差的形式、 嗯、 那么他实行的是分数优先、 嗯、 还是实行的是志愿优先、 啊、 这两者还有区别的、啊、 对现在很多的高校用的可能应该是分数优 先分数优 先 居多 但还有顺序 对 有志愿优先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你第一志愿很重要 对、 啊、那大家就得还是得去看招生简章 对 你报的那所学校专业录取的时候是按什么啊原则明想问保底学校要降低几个百分点合适、 啊、 这个需要这样来报吗您觉得 这个呢我感觉降低几个百分点他说的这个百分点是指的是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说的比如说保底学校就是要就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多少分中间、 嗯、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呢 啊，分数或者是位次吧，应该是指的这个分数吧。 嗯， 分数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保底院校呢，就是你把你这个当年的这个分数呢，算成位次，然后再对应个位次去查以往的这个学校、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比如说你今年考了，假设我们考了12000名， 嗯， 那么对应的这个分数是多少？ 嗯， 哎，对应这个分数呢？然后呢，拿着这个位次去对应当年的上一年的录取的那个前几年的那个分数是什么样的？比当年那个分数，我们建议，哎，你的这个分数要比他呢，哎，要稍微高一点，高个10分左右， 嗯嗯、 哎，这样呢相对来说比较稳一些。 嗯，好，宋小仙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了，说能同时报本科志愿和专科志愿吗？不能，因为先录完本科。才录专科 对 啊，还有呢，一位朋友春暖花开说，没到一本线就不能报双培和外培吗？我替两位嘉宾打，不能双培和外培，你必须要过了一本线才有资格啊，是吧？这两个问题还是就是很简单的啊。另外呢，就是大家还关注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红说，大厚本上写的学校，录取最低分数是包括了征集志愿的吗？ 包括 嗯，好，还有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哈，比如说风轻云淡说，如果过了学校的分数线被提档了并且服从调剂，那相同分数的人会不会因为招生人数的原因只录取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呢，只要是提档了，学校提档了，他一般是会105%提档。提档之后呢不会退档，只要是没有退档的不符合他要求的一些，比如说身体上啊或者具体小分上、啊、等等、 嗯、 没有一些特殊的不符合他那个招生规章要求的、 嗯、 一般不会退档。 嗯，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在下一时段呢再给大家回答哈，都是关于志愿填报的。那么下一时段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讲一下金华有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系统哈。 是。 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志愿填报有些问题不太清楚啊，很简单，您拿这个分数文科理科输进去哈，也可以帮助您有一个大概的这个筛选，大概都能帮您筛选出来。那么具体呢怎么样使用啊，怎么样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我们在下一时段呢继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那么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好，那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不太可能。家长呢，肯定会有很多骗子，现在在忽悠家长。对吧？比方说你只要能搞定招办，我学校我能搞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这些话啊！ 对对对 对, 对， 将来又花了钱，然后最后什么也没有， 受了气，那什么也没有。嗯 嗯，好，那这么多分数哈，这个抱歉啊，各位家长，我能念的我就是尽量挑出来有代表性的说一下。如果说您没有被问到的问题哈，您可以去搜这个精华的这个。官微啊， 对， 然后把您的这个分数啊，文科理科都输进去，您肯定先能够拿到这把尺子。 对对对。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马燕的这个问题，他说想让老师讲一个接地气的例子，理科524分、 啊， 就在北京念，应该怎么办？524没过一本线。 对。 有是不是很多家长会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回答一下。嗯 嗯。 524呢，如果在一本线下二本线上啊，这样一个分数呢，其实在北京呢应该可挑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 哎， 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北京市属的一些传统的二本院校，像农学院，像物资，哎，北京的这个北京物资学院、农学院，还有像什么、这个、 北京的 北工商 不行， 有点不行 、 嗯、相当于偏、相当于偏对文科的一个学校了、这样的学校挑选的还是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的， 对，专业相当于 这样挑的话最好啊。咱们上次您忘了，咱们一块跟那个北信科的那个招办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包括北建工啊，咱一块不是上说过这个话题吗、要挑的话挑这种既有一本又有二本的学校， 对 那到时候呢，毕业的时候反正毕业证上也没写是一本是二本， 是， 对吧？ 进去之后呢、还有可能转专业， 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就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啊、大家知道从去年开始啊，北京就没有三本了，三本二本都合并成二本了，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像这个孩子这样524，他实际上按照以前算他是够了二本，他是超了这个三本达到二本，没有够一本，对吧？但是去年开始呢，这样的孩子他就等于全跟原来的三本混成叫二本了。这是故事又是怎么来呢？就是16年的9月份有两个人呢，这个我看当着我的面聊天，说那7月份啊学生毕业，9月份还没找到工作，能不能想办法找个地方安排一下。那个人就回到马上就回了一句话，说是哎呀，三本的我可不要。那三本二本都这个合成二本了，那再过几年是吧，那可能二本的就会比较吃亏。他524，他确实是离这个今天是534哈， 532， 对，他差了这点分、差了这点分，他就会吃亏的，到时候他就会吃亏的。所以找一个一本二本都有的学校会好一些。 再举一个这个相反的例子啊，这个分高，茂林修竹、文科666，排名261，觉得呢人大采线，那第一志愿呢他是报人大呢还是报北师大呢？ 他想去哪儿啊？他想去哪儿就先写哪儿。 人大 而且没有什么第一志愿，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 没有第一志愿。 那也就是说我先报人大还是先报？ 你想去哪儿你就先写哪儿。想去哪儿就先，你想去首师大你就先，因为北师大你就写北师大、你想去人大你就先写人大，对吧？反正那个没录，如果哪个没录的话，下一个反正还有机会。 朝霞妈这事儿一定现在赶紧告诉您，要不然您这志愿都得填错了。这个说这个艺考的双培外培是在本科提前批的 A 档里填，不是在本科提前批的 B 档里，对吧？ 对的，是的，是的。 好，那这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家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哎呀，但是有很多家长现在在两个学校当中纠结啊，北工商首经贸，理科590分，首经贸呢没有喜欢的专业，北工商有，说很纠结。 什么专业北工商他喜欢？ 没写 、 只写首经贸没有喜欢的，北工商里倒是有。 那是得说细一点。 理科559，那我们先放放啊。 先放放。 那这奉您的问题，那要不然您就打电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那些食品工程那些专业，对吧？ 我建议就是说，没有把问题写清楚，然后无法回答的问题，大家25262728，可以拿分去吧。行吗？ 对，可以去，完全可以去。 去清华去听讲座吧。 对。 那还有家长还真问了，您别说一听讲座，我往回翻翻啊。说讲座怎么提问题？ 哎，这事儿您给说说。 一个是到讲座现场他就可以提，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提呀，提什么呢？就拿分去，老师，您给我说。 他拿这个，就是他自个儿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怎么给他解？ 您别说，真的会有的。 他 不知道哪个问题是最主要的。 他如果说的就是我不会填报志愿，你帮我填一下，是吧？那不是咱有相应的服务嘛？他得预约就行了。 这倒简单了。 对，他打4006507766直接预约。 小鱼儿说：“这个位次转换怎么转换？没明白。” 位次转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拿到今年的高考分数之后，我们呢找到这个一分一段表，你的这个分数就应该对应着一个位次，对应着一个位次，然后你拿着这个位次呢再去找到去年和前年的这个一分一段表，然后呢用这个位次就对应上了去年和前年的一个分数，然后再拿着这个分数去看一下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学校当年他录取的这个分数，跟你对应出来的这个分数他的有没有差距，差距是多大，是这么一个转换过程的。 希瑞妈想说，学校的提档线怎么能知道呢？会公布吗？ 这个提档线呢肯定是在录取完了之后才有的，不是说今年马上就有的， 对， 它是根据录取结果才出来的， 它是根据多少人报了， 对， 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学校的这个提档线也是您得把志愿报上都交上去以后，是吧，您才知道您有没有可能考上它，是吧。逗号想说，理科637排名3600，是选择末流的985比较好，还是选择211的好专业比较好？还有末流的985。 什么叫好专业？对吧？ 对。 然后所谓的末流，末流的什么？就如果说分低就叫末流的话，好像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对。 这个好专业呢，就是说是这个好专业是您觉得有兴趣的那个专业呢，还是说社会上可能给他的一个好专业的概念？这也有区别哈。 对，你是你觉得好还是？谁觉得好，对吧？是专业排名靠前，还是说收入毕业生收入靠前？还得好好定义一下。 所以说，怎么提问题呢？是不是这也属于我们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了，是吧？ 怎么提问题？ 就刚才我不是说这讲座里怎么提问，说如但是这位朋友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先把自个儿的位次啊先算出来，那最简单，对吧？你拿着位次来问，就比拿着分数来问呢，至少效率会高一些。另外一个呢，孩子到底有什么兴趣和爱好？对吧？你看你能不能说得出来？孩子呢，这个哪些学科学的比较有兴趣，或者哪些学科学的实在没兴趣？这也咱们也提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呢。家里头是做什么的，在哪个行业上能给孩子就业，提供一些支持和保障，对吧？那这些基本情况弄出来，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咱们现在是有一个那个基本情况调查表，对吧？ 对 吧？我们那个基本情况调查表啊，它可以打我们这个4006507766啊，它索取一下，然后把这个表填完了，拿这个表来。这样的话就他就省事了。你要现填啊，那可能会困难一些。 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有的家长会觉得这些问题现在我还没有搞明白的话，还是上课啊比较好一点，就是快速普及一下。安笑说艺考，因为文化课由于文化课成绩差而落榜，怎么办？艺考生复读需要怎么样的准备？我记得。我们是有艺考生复读是吧？ 艺考生的复读啊，其实比例还很高的，因为他好多时候专业课没过，文化课过了之后专业课没过， 像这个文化课 专业课 差的， 这种他可能就得还得再先准备专业课吧，专业课 对，看哪个差就先补哪个是这样， 对，你看我1314教我一个学生，当时后来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说我老师我是第四年考大学，我说你之前干嘛了？他说我第一年呢考央美，文化课过了，专业课没过，后边两年呢，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没过，第四年的时候他终于是全过了，所以艺考的这块呢，他这个学生比较特殊，我们清华呢也有这种，全半年的艺考课程，可以让他呢也是打现在电话咨询一下， 就补文化课是吧？ 对， 好，那还是打电话咨询哈，陪伴又给我刷屏了。 我问一下吧，文科考生626排名1685，又是一个没有特别喜欢的专业，还又想留京，就是想留京，说报偏理工类的211合适吗？他是一文科考生， 偏理工类的二，是他意思是要报本工大、哦、是吗？ 没说二幺，那如果是本事啊，那可不就是 对吧？他要报 北工大， 对，他报北工大嘛， 对 吧？ 嗯， 然后文科他1600多是吧？ 1685 啊，1685。 十六。 对对对，北工大，北工大，我这儿看呢，去年的最低位次是文科哈，文科的话是2495。 哦。 啊，所以他的这个被录取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嗯。 啊。但是他这个不是2600，我看错了，2647 啊， 2647，他被录取的可能性还是、还是有的啊、 嗯。 当然这个最后还是得以大本那个为准啊、 嗯、 啊，那你报他报什么专业呢？啊，你想明白没有？ 对 啊， 就是接着得了这个准信儿，也许这是准信儿吗？ 嗯， 这个大家我们这给一个参考是吧？ 对， 因为每年的这个分数啊等等，它会有一个动态的变化。 对，它有动态的。 我们给大家的是一个就是今年啊、去年啊 结合以往数据 对一个参考哈。 对， 不能。 他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学外语啊？ 外语您觉得可以上哪个更好的学校吗？ 上外不是说一定是更好啊，就说你假如说你说北工大是211哈，那当然这个是。是北京的，因为北工大在北京招2000多学生、 嗯、 啊，所以他这个招生比较大嘛。嗯，但是你要说孩子要是想学这个，说文科没有特别喜欢的， 嗯， 那我想来想去，是不是就得学外语了？ 学外语， 对吧？你总不该不能学数学去吧？ 您、那个系统里给他推荐了，除了有北工大，还有其他的学校吗？ 1600多名，1600多位次的话， 还有可选的吗？ 还是刚才他们说嘛，他也1500多是地质和石油，1700多是农业大学，2500后面就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工 业 大学， 1500呢是吧？ 对，首经贸、首师大，二外。北建工、北工商都有很多啊、 好，那我们就给陪伴、 没有特别喜欢的偏理，偏理的话他可以考虑去学什么会计什么的吧。 行，供您参考吧。您可以呢也看一下这个京华的官网，然后去查询一下，看看里面还有哪些相应的学校，再跟孩子呢商量一下。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小熊妈妈说理科分数644，北京排名2900，想学数学专业，可以出京，也麻烦老师推荐一下，孩子纠结很久了。哎，这个我倒是挺欣赏的，毕竟这孩子 对 出京可以啊，想学的也可以， 对， 这就是很好是吧？ 这就有方向就好很多呀。 好，那我们节目时间内呢，这我这说着，廖校就给大家查着哈、但是毕竟节目时间是有限的。 这最好就是自个儿查。 对。 对，大家如果现在不会弄，然后还是打我们的热线。 对。 4006507766，然后直接让热线教你怎么用。 怎么用。 这自个儿查起来就方便多了。对。 对，那先给小熊妈妈查查，剩下的家长非常抱歉，时间关系您只能自己查 了。他那是多少位次？ 我看一下啊，2900。 2900，嗯， 您看他有 学数学专业， 学数学专业， 那个关键词就挺好找的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给他看看啊，这个比较， 对，那还有一个 DY 想问、 嗯、 高招体检说明当中关于高度近视列了很多的不宜专业，但不能以此去录，而高校招成又说以高招体检要求为准，高校会退档吗？这是您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他说列了好多不宜专业，但不能以此聚录。 不宜专业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在同等条件之下，同等条件之下，我可能就要录那个相对来说，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满足这个高校招生这个，票制的这样的学生了。就是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同学啊，慎重的填报、一定要慎重的填报。 对，我觉得 是也 是 有一定的退档的风险的。 对，就千万弄得稳妥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也有，就比如说你真的这个高度近视的话，但是不代表说你所有的专业他都不录你、有的专业是不要求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还是不要去碰那个擦边的，我觉得哈。还是以妥当为宜。好，还剩2分钟。廖校，您这儿 刚才是3000多是吧？ 不，644，2900。 2900哈，2900，我这边看了，像